我们就一定会乘风破浪，改革行进。 莫祥峰还走进福建宁德的企业和下岗乡，就科技创新、乡村振兴等热点问题与一线员工、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等深入交流。22号至24号，中央宣讲团成员、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屈青山在广西南宁做宣讲报告，并来到大学、社区、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地，与高校师生、基层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互动，开展有针对性的宣讲。 我们来到湘江战役的发生地，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为了崇高理想、为了革命胜利付出的巨大牺牲，决意为我们继承和发扬不怕牺牲、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，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，具有重要的意义。 中央宣讲团成员、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长冷荣在吉林长春宣讲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，还在吉林大学与黄大年市教师团队师生代表座谈交流。 对于我们青年学生来讲，如何更好地把全会精神和总书记回信精神落实好？ 决议里边呢，特别讲到我们培养这个年轻人啊，这是一个根本大计。我们总书记和党中央非常重视科技创新的这个人才的培养，特别是年轻科技人才的培养，希望我们一起奋发努力啊，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重托，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这样一个宏伟目标。 22号至23号，学习贯彻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央宣讲团在河南宣讲，中央宣讲团成员、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之宏做宣讲报告。他还来到郑州大学及林州红旗渠干部学院，对大家关心的问题现场解答阐释。 就是相比较以前的两个决议啊，那这次决议有什么不同？它的主要历史贡献是什么？ 这一次决议的最大历史贡献啊，就两个确立。对处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方位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，中华民族、中国人民来说，它是有决定性意义的。这个决定意义在我看来就是定海神针啊，总书记领导是定海神针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要定海神针。 商务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，介绍“14五”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有关情况。规划强调创新引领，坚持扩大开放，展望了2035年外贸高质量发展前景，聚焦增强贸易综合实力、深化贸易开放合作等五大目标，提出了优化货物贸易结构等10方面重点任务和6项保障措施。 广东构建以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基础、农产品食品化工程为新业态的农业产业新体系，使小农户对接大市场，助力乡村振兴。 这段时间，在广东汕头思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，种粮大户马学杰所在的合作社，这两年购入了多台稻谷烘干设备，解决了过去水稻收割后没法及时烘干的难题。现在，这里每天最多可以烘干近1000吨稻谷，合作社的水稻种植面积也扩大至20000亩。 今年我们又投了200多万，增加了这个烘干的设备，这样也是主要是带动我们这个周边农户种地。把收获后的粮食颗粒归收。 2018年，当地建设了思苗米现代农业产业园，连接50000多亩耕地、6500户农户、近100家农业企业。各级政府从生产、加工、物流、仓储等方面加大要素投入，全链条发展优质思苗米产业。 我们产业园产值达到9.1亿，其中传统种植业占比32%，二商产产值显著提升。农业附加值明显提高，现代化产业集群初步显现。 广东罗非鱼产量接近全国的一半，这两年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，导致罗非鱼价格持续走低。今年广东推进中央厨房产业，一改过去只做罗非鱼粗加工的模式，相继衍生出烤鱼、脆肉罗非鱼等形态的产品，带动了罗非鱼产业链上下游增收。 通过烤制加工这种食品化的方式，产值翻几番甚至10倍以上，农产品的食品化充分地提升了优质农产品的价值，打造农产品产业链具有重要意义。 目前广东161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涵盖粮食、水产、蔬菜、水果等。